是火鸟又要南飞，画好类似的未来地图，我和其他人朝着目标喊了加倍，好令人羡慕，要爬多高，他们说完成这样的梦值得骄傲，但现在的我却不知道，飞在不变的这片蓝天好不好。像落单的候鸟， 不想飞向奔跑， 向往了有目标， 逃出寂静的浪， 一掉入欲望的漩涡，我盲目的绕，飞出那个我，那个心找不到，像落单的候鸟。我牵着我懵懂的苍老，但我真的能挡得了这世界汹涌的浪潮。这样的梦值得骄傲，但现在的我却不知道，飞在不变的这片蓝天好不好。像落单的候鸟， 不想飞向奔跑， 向往了有目标，盲目的绕，飞出那个我，那个心找不到，像落单的候鸟， 像夜晚越高， 就一个人奔跑， 自己越来越小， 不愿让生活牵着我，懵懂的苍老，但我真的能了这世界汹涌的浪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年七夕，你给最爱的他准备礼物了吗？ 发过520红包，送过玫瑰花，买过化妆品，今年送点啥？ 送他小仙炖仙炖燕窝吧。小仙炖仙炖燕窝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。用小仙炖滋养他，让爱保鲜。 吃仙炖燕窝，找小仙炖。销量突破180万份，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仙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

伤痕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主播约你玩转亲子音乐剧了！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剧目《大船文化女士演奏家》8月25号下午3:30北展剧场精彩上演。经典小辣椒主播邀您一起跟随加拿大亲子音乐剧《女士演奏家》，和孩子们进入互动音乐的迷人世界。30张价值260元门票免费送！现在关注经典小辣椒微信公众号，编辑发送文字“演奏家”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哦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

伤心的往事就像潮水将我淹埋， 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有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。当幸福连绵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杀着我，该撕裂谁？自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有情，

站在这里，这活力派对，放学是这里，焦急的感觉，怕浪漫泄气，接纳旧曾经，我决定要翻唱每一首歌的真理。